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黛青描画眉，凝脂若雪肤，回眸一笑过，倾国倾人城。怎么样，我念完这诗，您脑子里头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了一位古典美女的形象呢？有人说了，我喜欢现代美女，哎，刘亦菲的鼻子，张柏芝的眉，范冰冰的眼，张曼玉的嘴，再加上章子怡的脸，这才够美了吧。可这美到底是怎么一个标准呢？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小何的妹妹呀，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要整容，这下可把她爱人吓坏了。两口子今天就讨论上了，到底什么是美。 我们单位的小丽去垫了个鼻子，你别说，还真比以前漂亮多了。 哎，你们女人真能折腾，鼻子垫高了有什么用啊？ 鼻子高了多好看呀，而且小丽说她感觉呼吸都比以前顺畅了。 那她是感冒好了吧？ 我也寻思着这几天去那个什么整形医院看看，让医生看看我哪里能整一整。 你拉倒吧，我看你应该去看看心脑科。 为什么？ 你这鬼迷心窍啊。哎，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在乎外在美的行为了，内在美才最重要呢。 哟，在你身上我怎么内在美和外在美都没看到呢？ 外在美咱就别说了。哎，我让你看过这衬衣，你看这还绣着花呢，这就是内在美。 得了吧，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 那可不是，要不然当年怎么娶你了。 哎，我看你是耳朵又痒痒了。 得得，我不跟你争了啊，不是想知道怎么是美吗？我看你姐姐跟姐夫常听相声解决夫妻矛盾，咱今天也学学吧啊。咱就来听一段马三立、赵佩茹的《美人赞》。 好看你比如男人吧，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嗯，小伙漂亮， 嗯， 可我没看见， 哪儿找去？ 就这么一说， 哪儿找去？ 女调好看呢， 嗯， 柳叶眉，杏核眼，铜冠的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杨柳细腰，说话燕语莺声，这就好看，这就是美人。 谁告诉你的？ 嗯， 谁告诉你的这词儿？ 干嘛？书上有啊。 你说不对， 不对， 没那么大回事。 怎么？ 就骗人，瞎话。 哦，哪儿长这样的？ 书上美人赞， 啊， 这个美人赞。柳叶眉，杏核眼，铜冠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燕语莺声，杨柳细腰，呵，这就好了。那说书不行了， 嗯， 说书先生他就要这么说，他用这套词表示这个人长得好看。 对呀， 那个听书的人也就承认了，也就承认他说的这个人长得这样是好看。 谁也不跟他抬大杠， 实际上怎么样？不好看， 不好看， 也不可能。 嗯， 哪个女人长这样啊？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就坏了？ 是吗？ 柳叶眉，杏核眼，铜冠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燕语莺声，长全了这样你算废了，废了。 哦， 你这辈子甭搞对象，别看都害怕。 也不是，你说的过火，那至于害怕吗？ 能有那模样的 啊？ 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嗯， 柳叶眉怎么能好看？柳树叶子见没见过？ 见过呀。 哦，柳树叶， 嗯， 这么窄，这么长。 嗯， 柳树叶的眉，先看这眉毛。 嗯 啊，这老大大眉毛，耷拉跟这儿了。 哦，杏核眼， 杏核眼，杏核滴溜圆，挺扁， 嗯， 这样的眼。 行了行了，您别小了，别小了。铜冠鼻梁， 铜冠鼻梁，这都鼓的。 嗯， 樱桃小口，像樱桃那么嘴， 嘴和樱桃似的。 吃饭麻烦了， 怎么 老得吃面条？ 哎，吃烙饼呢？ 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这么点嘴，没法吃。长长一根面条，往里一嘬，滋溜进去，好，好了，面条进去了， 嗯， 这酱都糊在这儿了。 哎呀，嘴小嘛。 还俩大酒窝呢？ 啊， 这倒霉倒霉大酒窝， 怎么都倒霉了？ 小嘴大酒窝，眼看仨嘴，这不是？ 嗯， 杨柳腰 啊， 你信吗？能有这事儿吗？哪个女人长那样？ 哦， 杨柳细腰，这要长这么细的腰，这人这不是废物？ 嗯， 你说他干什么？这女人这么细的腰，你说一碰腰折了。 哦， 跳舞都没法跟跳， 咱爱跳舞都不行， 跳舞都没法跟跳 啊。 某地方跳舞那腰这么细， 嗯， 那怎么跳啊？ 哦， 没法跳，要跳也行，就攥着他腰跳。嗯可气 啊， 最可气的就这句谚语优生。 谚语优生， 哪个女人不能那样说话？谚语像燕子那个言语， 嗯， 那个燕子叫的嘴多快呀。 是啊， 燕子叫吗？ 转转就转，就转就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燕子叫太快了吧。 啊， 莺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谁懂？ 嗯， 谁听得明白他的话？ 嗯， 你媳妇跟你说话燕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不能那么说话。 你说你们这日子怎么过？ 就是呢， 他起码他说话得清楚， 我得听得懂， 他让你听得明白 啊。 你每天你上班， 嗯， 够钟点就下班了。 是啊， 到家吃饭， 嗯， 一进门，好比说你下班了，一进门了， 我打外边刚进来， 你媳妇看见你了， 啊， 跟你说话得让你说的得听得明白， 就是 得说得清楚。 嗯， 你来了， 哟， 你回来了， 回来， 你喝茶吧，挺热的。 啊，好， 吃饭吧，热热菜吧。 不忙。 总得说得清， 就是 但绝不能谚语 啊， 像燕子那嘴快那言语，莺声黄莺的细声细音跟你说你能懂 啊。 你下班到家吃饭刚一进门，你进门了， 一进门 你媳妇燕莺声 啊， 你回来了。 哎呦，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有这么一对夫妻，男的挺帅，女的也漂亮。这男的陪着女的到医院生孩子，生完了护士把孩子给抱出来了，跟他们说：“恭喜你们啊，是个男孩。”嘿，这男的一听挺高兴的啊，儿子嘛。再仔细一看，嚯，这孩子太寒碜了，长得跟猴似的。这男的火了：“护士，你这怎么查这个？这太不像话了，这个神马玩意呀，啊，这个您抱这东西，这像我吗？啊，像我媳妇吗？肯定你们是抱错了，赶紧查查去。”这时候他爱人听见了，跟他说：“老公对不起，我这孩子是咱们的孩子，这像我啊，像你，像你哪儿啊？鼻子像你，嘴像你啊？喂，他像我整容以前那样。”哇，说完了又接着哭。奶奶在旁边呢，赶紧安慰：“媳妇儿，别哭了啊！这不怨你，我儿子要是不整容啊，还不如孙子漂亮呢。”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儿个小何他妹妹家里发生这幽默故事啊，就跟这整容有关系。小何的妹妹非要去整容去，不光他爱人不答应，哥哥小何也是一百个不同意。 哎，不是我说你，哎，你要是去整容的话，这医院肯定给你开高价啊。 凭什么呀？ 因为你所有地方都得需要整啊。 哎呀，哥，你放心，我就是去整容咨询，整个双眼皮什么的小手术。 你本来不就是双眼皮吗？ 这不是内双吗？不太明显，我想整的再双点。 再双？哎，人家还以为你长两层眼皮呢。等你老了一耷拉下来，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还得掀层门帘。 你怎么这么损啊？我整好看点怎么了？没听说过女为悦己者容啊。 那我妹夫可够瘦的啊，咱别要这整来的面子，人家年轻人啊，爱美之心可以理解，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是老实点吧。 我说哥，我看你是跟不上时尚的潮流了，在韩国儿女们把整容手术优惠券当礼物送给父母呢。还 你那也不符合咱们国情啊，你看大街上那么多人，人家也没都整过，不也都挺漂亮的吗？哎，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这凡是手术啊都有一定的危险，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别吓我了，好像我没动过手术似的。 哎，动过动过，哎，不但挖过鸡眼，还拔过智齿，您经验可真丰富。 你是我亲哥吗？你就挤兑我吧，就算不整容，我也要上整容医院走上一趟，满足满足我的好奇心。 哼，去的时候可千万别带钱。这么着吧，先给你啊听段相声，你听完了以后再去也不迟。这就是马三立的单口相声《美容医院》。 这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人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你们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啊，那咱就不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己知道，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谁都夸，到哪就呵，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没想，万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小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起。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咱没死了还不算好吗？大出血，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嗨，痔疮，闹痔疮，开刀。怎么四岁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也化化妆吗？实都实，一个演员嘛，必须得要化化妆吗？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眼圈抹点黑的，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染。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得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子猴啊。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但男女演员得捯饬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化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那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咱们应当学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精神，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就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家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 拿着擦香水抹，别太多了，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吸的脸上香味儿，长得拾得好看点，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你大岁数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可不烫。你别那么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染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这什么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什么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者合一。我天天早上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沾信。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呢？你健康不了啊，卫生啊，精神健康应当得这样。每个人什么叫流雀斑粉刺治去，那不有那药吗？买呀，多少钱？擦擦完了雀斑的粉刺的黑点儿满没了，你瞧别人看着也好看，不为别人看，你自己看着你高兴不高兴啊，脸上有猴子，有大痦子，挺漂亮的大姑娘，挺漂亮的小媳妇儿，脸上大黑痦子，和长这地方特别显眼，要不长嘴这儿，就长到这儿了，你多难看，治了去，治完了没了，几十块钱就治，美容院呢，天津也有啊，北京也有啊，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是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呢，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反正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啊，长疤了呀，长黑毛，见过这人吗？脸上有块黑毛，你说这，他给你治了去，脸上白肉皮了，豁了嘴都能治吗？到咱们北京叫豁嘴，是不是？豁嘴，天津管那叫老凤，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了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豁嘴，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豁嘴，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儿、眉毛、眼睛、皮肤，特很要打后边看，特十分人才，没挑，百分之百，这大姑娘真漂亮，转过脸一瞧。这大豁嘴儿，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豁嘴儿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疖子，也没有印儿，一点瞧不出来，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的还有人工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躺在那儿，那椅子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撂躺下，他给你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算，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两块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鼓鼻梁吗？挺好看的大姑娘，大瘪鼻子，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给他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这当间给搁骨，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光当间鼓，立交桥。 那也不行，那难看了。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个吗？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双眼皮，那拉完了变双眼皮，那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不行，小圆眼滴溜圆，圆眼那不行，拉双眼皮。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圆眼小圆眼，40来岁的时候要拉双眼皮，我暂时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大又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来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来了没法赔啊。你说得，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都是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面，你们就给我拉上面来，我说上不了上。这又躺下来，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这就是马三立带来的单口相声《美容医院》。其实有关整容的事儿啊，挺多的，不光小何他们家，我这就有一个，这有一个女的呀，准备整容去，医生问她了。您这整容怎么整啊？这女的说了，您记好了啊，我要整成这个左脸关之琳，右脸刘嘉玲，上脸蔡依林，下脸林志玲那样的。这医生听完了，哦，那整完以后肯定是张铁林了。好了，效果之后呢，送给大家歌手王蓉演唱的《我不是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呢？等会儿啊，咱们接着探讨。 太多让你飘花了眼啊，这么多美女。

挺漂亮，单眼皮子改双眼皮给拉，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拉双眼皮，那拉完了变双眼皮，他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不行，小圆眼儿低溜圆，圆眼儿那不行，拉双眼皮。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圆眼儿，小圆眼儿，40来岁的时候要拉双眼皮，我咱直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当时又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儿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儿，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拉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来了没法赔啊。你说他，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都是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拉上面，你们就给我拉上面来。我说上不了，上，这又躺下来，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这就是马三立带来的单口相声《美容医院》，其实有关整容的事儿啊，挺多的。不光小何他们家，我这就有一个，这有一个女的呀，准备整容去。医生问她了：“您这整容怎么整啊？”这女的说了：“您记好了啊，我要整成这个左脸关之琳，右脸刘嘉玲，上脸蔡依林，下脸林志玲那样的。”这医生听完了，哦，那整完以后肯定是张铁林了。好了。效果之后呢，送给大家歌手王蓉演唱的《我不是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呢？等会儿啊，咱们接着探讨。 我知道我不是美女，好好的酒吧不敢去，不知道明天我能嫁给谁，嫁给谁，我爱的帅哥在哪里？大怪兽，大怪兽，大恐龙，大恐龙。 我知道我不是美女，现在还没